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周六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啊，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的律师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在搜索的时候搜索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还是言归正传啊，然后通过一些案例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分析一下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我们首先来说的第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可能也是比较普遍的啊，现在一个现象就是关于这个建名买房。当然这建名买房呢可能会有很多种情形啊，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说完了之后也会具体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是 啊， 是， 行，那我们先讲一讲吧，今天这个案例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建名买房的事儿。 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案例呢是关于一个规避限购政策啊，因为咱北京出台了限购令以后买不了房，然后借亲属的名义购买了房产，而因此呢双方呢亲属之间产生了这种纠纷。那么这里建名买房呢，法院是如何来进行认定和处理的？我把这个案例给大家介绍一下。2011年4月份，王某啊想在北京买一套商品房，但是啊王某在北京没有购房资格。王某的表哥啊是北京市户籍，在北京啊享有购房资格。于是啊王某与张某协商，那么王某以张某的名义购买一套商品房，房屋的总价款是320万元。首付100万元是由王某全额支付，贷款220万元是以张某的名义申请贷款，但是呢每月呢是由王某来偿还贷款，房屋交付后呢一直由王某占据使用该房屋，双方呢也签订了建名购房协议。后来呢由于房价上涨，张某呢这个反悔，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建名买房协议。那么法院最终呢是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判决那么解除双方的建名买房协议。那么由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王某呢并没有要求张某进行赔偿，法院的释明呢王某呢可以另案，那么对于合同解除后给你造成的损失呢你可以另案再提起 这个相应的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嗯，也就是说像这个建民买房这个协议是真的是解除了、 嗯、是解除掉了， 是解除掉了。 那么解除掉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呢是在2011年4月份，这时候呢咱北京市的这个限购令已经出台了。 嗯 啊，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呢，王某是没有购房资格的，那么他找到了一个有购房资格的亲属来买，那么双方这种行为是一种实际是一种规避限购政策的一种行为。 嗯， 那么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不合法的。 对，所以不受法律保护。 哎，所以不受法律保护、嗯、当然如果假设一下王某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他取得了购房资格， 嗯， 那么双方这个合同还是可以继续履行下去的。 嗯， 那么王某可是可以要求张某来履行过户的这种义务的。 嗯， 那么由于在这个案件当中王某一直到诉讼当中还没有取得购房资格，所以双方这种借名买房最终达到过户给王某的这种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嗯， 那么既然无法实现，那么双方这种行为又具有违法情形，所以法院呢就依法判决予以解除。当然呢王某呢也并不是说这个合同解除了以后呢自己的权利呢就不能得到救济，那么他呢可以另案向张某呢提起一个合同解除后的赔偿之诉、 嗯嗯、 啊，因为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以后一方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嗯， 所以呢王某呢可以另案再起诉张某来予以索赔。 嗯，比如像这个案件当中哈，咱们关于建民买房是稍后再说一下哈、 嗯、 然后我们先来说比如说如果说像这个案子当中两个这个双方协议解除了，那王某呢确确实实哈，这个虽然说他刚开始不该去这种建民去买房哈、 嗯嗯、 但是毕竟他也有又首付又出了是吧、 嗯、 每月贷款也还着对吧？那像这个钱是不是应该比如原来的这个张某他应该有义务去比如说退还给他呀，然后包括增值的这部分他有没有一定的这种权利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王某所出的购房款包括首付以及还贷的这些款项， 嗯， 那么作为张某呢应该全额予以返还。 嗯， 其实这个呢倒不是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 嗯， 关键是法院判决合同解除以后呢这个房子升值了， 嗯， 是吧，一年到现在2017年是吧，时隔了6年，这个房价可能翻 了涨了不是一倍，不止一倍了、 啊、不止一倍， 对， 一年到2017年翻了好几倍 对， 那么关键是房屋升值的损失，那么至于房屋升值的损失啊，我认为呢应当赔偿张某对王某呢应该予适当的赔偿啊，这个赔偿呢我觉得应该界定在70%左右啊。 嗯， 嗯， 比如说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啊，比如说是300万啊，举个例子现在可能值1000万， 嗯， 那么升值了700万， 嗯， 那么对于这个升值的700万，我觉得应当赔偿到这个700万的70%左右。 嗯， 嗯，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王某呢才公平合理。 没错， 啊，因为这个合同呢实际上双方都有过错， 是 王某不该借名，张某 你也 不应该 答应啊，对吧， 对，张某也不应该答应，实际上双方都有过错。 嗯， 而双方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呢，又是张某他予以反悔要求来解除这个合同，所以呢他是一个主要的过错方，因此呢在解除以后呢他应当将房屋升值的主要部分对王某来予以赔偿。 嗯，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王某呢也比较公平。 嗯， 当然呢由于王某呢自身也存在相应的过错，所以呢 不能百分百， 不能100%的赔你， 对对对， 你自己呢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哎， 这样就比较公平公正了。 对，所以王某呢可以在后续的诉讼当中呢来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 嗯，好的，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这个案例哈，还跟原来一样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一些法律知识。大家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您自己家里的一些比如说解决不了的事儿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微信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好吧，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这个案例哈。通过这案例呢，可能我们就说到这个建民买房的一些情形。因为呢可能今天我们说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他可能没有这种购房的资格， 嗯， 他去借有购房资格的人的名字买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种借名买房的一些情形啊，到底都有哪些，我们跟大家来也来聊一下。 可以可以。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类的这种借名买房的情形，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介绍主要的介绍几类。那么一种呢是比如说老人买房啊，到了一定岁数贷款下不来，借亲属儿女的名义买房，这种买房呢一般如果法院查明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关系存在的话，一般还是要 判决这个出名人将房屋过户给实际购房人，所以这种借名呢还是合法有效的，就是因贷款下不来啊，贷不下款来，而且亲属的名义来进行买房， 嗯， 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那种经济适用房、两限房这种保障性住房，最早的时候呢，有的人取得了这种经济适用房的这种指标，因为当时的房子比较便宜嘛，自己也没有钱买，就把这个指标给了亲属或朋友，那么由亲属朋友来买这种房子。 嗯， 那么这类房产呢，最早期呢，法院一般掌握都是无效的。那么后来呢，高院呢对时间点呢做了一个界定，就是2008年4月11号之前的这种保障性住房借名，如果查明的话呢，一般还是要认定有效。当然是在2008年4月11号以后再存在借名购买之类保障性住房的，那么一般是认定无效的。 嗯， 所以这类房屋大家注意，时间点很重要。 嗯嗯。 那么第三类这种借名买房的呢，就是那种回迁房，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家里的房子拆迁了，那么给了三个指标，但这三个指标呢，三个房产指标呢，你得花钱买，有的时候呢我买不起，可能我自己就买两套或买其中的一套，把另外的一套或两套转给其他人，由其他人来进行购买，用你这个指标别人出资来实际购买，这种就是出借、回迁房的这种指标而形成的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关系，一般呢法院认定也是有效的。一般现在这种回迁房它的性质呢，一般都是按经适房管理的住房，这种房子呢不受房本满5年的限制，取得房本就能上市交易，而且这类房子呢一般也不属于保障性住房啊，所以这类呢一般的法院认定呢是有效的。 嗯， 还有一类借名买房呢是什么呢，这种就比较有意思，比如说这个男女双方的女方的和男方呢结了婚以后啊关系不太好，怕你买房子以后啊以后离婚男方分一部分，就借自己的父母的名义来买房，自己出资，房子登记父母名下，可能父母一突然间去世了，那么和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又产生了这种借名买房的这种纠纷。 嗯， 哎，还有这一类啊买房的这种纠纷啊，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举那么几类啊，实际实践当中应该还有其他类的这种借名买房，那么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保障性住房不能借名。 嗯， 保障性以外的住房可以借名。 嗯， 啊，有的朋友提出来了，公房可不可以借名？啊，公房，我处理了几起借名购买公房的案件，法院认定还是有效的。 嗯， 比如说父母原承租的公房，那么到了产权单位呢，根据国家的政策，那么把这个房子可以出售给老人了，老人一说呢，咱们这几个你们这几个孩子谁出钱买这房子就是谁的，那么当时有子女可能出了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买下来了呢，但是房子呢因为用了老人的工龄登记了老人名下，那么这类房子属于公房性质。 嗯， 那么由于是老人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工龄啊以及承租公房这种权利，那么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一并转让给自己的儿女，这种行为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也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这种借名买房也是合法有效的。 嗯， 所以这类公房的借名的话呢，一般法院也是认定有效的。 嗯嗯，好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啊，就是关于这个借名买房的这些情形，还有哪些可能是法律是认为是有效，哪些是认为是无效的啊。 对对对。 我们再继续刚才您那话题咱说啊，就是刚才说到这公房这事儿啊，您正好有朋友问说，那个就是现在啊不是都要求说一般买这类房子的人都会说，哎，你这能不能上市啊，是吧，然后你这个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啊，等等这个问题啊。所以有些买房人就问了说，哎，不能说卖房人他自己提前比如先跟单位申请，我说把这个比如说税或者剩下那些款我补齐了，我先让他具备上市资格然后我再挂出来吗？但是是不是也有人说是必须得有人买我单位才会给你办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到底现在 一般都是这样，您说的这种呢一般就是咱们北京所说的那种央产房啊，要办上市的 啊， 央产房办上市的，一般的呢首先他这个房子是具备上市条件的， 嗯， 就是能上市他才卖，不具备上市条件他不会卖这房子，因为你签了合同你又不具备上市条件，你卖的话也过不了户，你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嗯， 所以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可以上市的房子，这个上市手续什么时候去办一般都是签完买卖合同以后， 嗯， 签完买卖合同以后合同签了，买方把定金交给卖方了，这时候卖方开始跑这个央产房的上市手续，那么这个手续呢只需要交纳，比如说把物业费 结清，是吧？然后房子有超标款呢，把超标款这个结清，那么然后呢，由产权单位呢，那么来给办理这个房子的这种上市的这种手续。 嗯， 那么取得了办完上市手续以后，那么双方就具备这种网签的条件啊，就可以进行。就可以网签了，网签完了就可以过户。 先让他具备上市条件呢？ 一般的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跑这个上市呢？就是他已经卖出去了这个房子，是吧？我卖出去了，我才去办上市。如果没人买，或者我还没卖出去，他不愿意跑这个上市。 嗯， 而且这个上 市可以提前跑的是吧？ 也可以提前跑，也可以提前跑。那个，但是一般往往实践当中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呢，他都是签完合同以后才去办。 嗯 啊，他就差不多了，有人买了我才去跑，因为你要办上市，你一个是你要跑手续，而且你有的时候你还得要交钱啊， 嗯， 有的时候你补交超标款也补交不少钱呢， 嗯， 所以他有的时候没人买，还没有收到过房款或定金，他一下子就补交超标款啊，结清物业费，他有的时候卖房他不愿做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签购房合同的时候啊，那个要求的没有那么严格，并不一定说卖方一定要办完养产房上市，买方呢就一定取得购房资格，这倒不一定。 嗯 啊，因为卖方他只要这个房能上市，能最终在双方约定的合同过户之前办理完相应的手续， 嗯， 那么人家买方就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 嗯， 同样买方有的时候是为了换房，他当时这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没有购房资格，他得把自己的那套房子卖出去才有购房资格，这时候你不能说他签了合同没有购房资格就违法了，不能那么界定。买方只要不耽误双方的合同履行，不耽误网签，不耽误贷款，不耽误交税过户，仍然人家也是守约的， 嗯， 也不构成违约。 嗯， 所以呢，刚才那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把这些东西都要跑完啊？上市，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啊，倒是可以先不做， 嗯， 啊。但是你这个房子能不能上市，你一定不要晕。 嗯， 因为我遇到有的那个听众朋友啊，他原来是在这个单位。后来呢，他政策变了，他这个房子原来在职的时候是能上市，后来不能上市了，他也离职了，他也不清楚，他当时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卖完了以后一到单位一问，现在这个房子不能上市了，哎， 嗯， 这时候就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了。 也就是说，这个买家在买之前先问他，你这个能不能上市，是吧？倒不是说那些手续要都跑齐了，就是 对卖方你一定落实 清 楚了，我这个房子能不能上市交易，是吧？ 嗯， 如果不能上市，那你先这个房子先别签合同。 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上市交易的呢？ 是这样，有一些涉密单位，他的房子是不能， 嗯， 比如说一些航空啊、军工啊这些单位啊，他们的房子都属于这种单位都属于涉密单位， 嗯， 不允许外边的人到这个区域来进行居住， 嗯， 所以这种房子呢，它就是不能，就是属于不能上市的， 明白了。 还有一些大中院校， 嗯， 很多的这高校啊，北京的高校啊，他也不让外人进来，也不能上市， 嗯。 绝大多数的养产房都是能办理上市 的、 嗯，当然还有一类，现在从2003年以后，那么再出售的养产房呢，是那种经济适用房价格买的，这种经济适用房价格买的房子呢，现在呢，它现在是不能进行上市的，现在是暂缓上市。 嗯， 所以如果您的房本写的是按经适房的那种，就是央产经适房是那种性质的话，那么是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的。这个房子呢，现在是暂缓上市，是上市不了的。 嗯， 成本价的标准价购买的养产房都没有问题，可以上市。 嗯， 啊，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这个我国的这个法律啊，对于这个建兵买房都有哪些？规定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情形，哪些情形受法律保护？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所不知道的法律当中的一些规定呢？ 对，其实我们北京高院对这个建兵买房啊，也出台了相应一些规定。那么刚才我提到了一个保障性住房有一个时间节点，这是咱们北京高院的规定，2008年4月11号的一般有效， 嗯， 啊，2008年4月11号以后的一般无效。那么同时呢，这种建兵买房啊，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遇到这种纠纷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个官司。 嗯， 因为实践当中好多那个当事人啊，我发现他们打这种官司打输了，拿着判决来找我，说我被法院驳回了。为什么驳回？我一看，我说案由打错了。 嗯， 为什么打错了呢？因为你这种房子呀，你建没买房，双方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你的案由应该是其他合同纠纷，你的诉求呢，应当是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他不太懂。他认为建没买房，这房子就应该是我的。 嗯， 他定的案由是什么呢？是所有权确认，然后呢， 诉求呢就要求法院认定这个房子归他所有，这个呢实际上基本的法理给搞错了。 嗯， 像这个北京高院也有相应的规定，就是这种建民买房一定要按合同纠纷来进行打，不能直接上来打所有权确认，因为你这个法理啊是讲不通的。就像主持人把房子卖给我一样，是吧，签了买卖合同了，主持人说不卖给李律师了，李律师就要求过户、嗯、这个过户你只能是要求主持人把房子过户给我，你不能要求确认这个房子归李律师所有，因为咱们形成的是一种买卖的合同关系， 嗯， 合同关系的诉求只能是过户、 嗯、 而不能直接确认房屋的权属。 嗯， 同样案由咱们应该是合同的案由，买卖合同案由，而不是所有权确认案由。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朋友们打官司一定要把它弄明白了弄准了再打，千万不能盲目的打。同样一回事儿，你案由这个基于的法律关系你搞错了主张错了，照样法院有可能会给你驳回来、 嗯、所以啊就是咱们做什么事儿找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对吧，就是如果你大家想去这个，当然最后是打官司哈、啊、如果能这个其他的解决、 嗯、 当然最好了啊，当然打官司的时候就一定要请教专业的一些律师，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诉讼， 对， 本来挺占理的一个事儿，由于基本的法律关系给搞错了， 嗯， 那么被驳回来了，我觉得挺冤的， 挺冤的， 挺可惜， 对、 啊、 或者您要多听听我们节目啊， 多听听我们节目我觉得就避免出现这种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哈、嗯、刚才也说了啊，就是我们有哪些啊这个是建民买房的一些这种规定哈、 嗯、 那如果说必须要建民买房的话、嗯、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我觉得第一点最好签订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处理的这个建民买房纠纷呢也可以说是80%的这种建民买房纠纷是没有签过协议的， 嗯， 没有签过协议，那么作为出名人他才容易钻空子容易反悔，真要是白纸黑字双方签了这个协议他可能就认可这个事儿了，所以呢我觉得协议很重要。同样那么我觉得仅仅签一个协议还不够，那么你最好就要把当时出资的一些凭据都保留好， 嗯， 那么把这个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契税的票据以及房产证的这些原件购房的这些手续啊都要保存好， 嗯， 同时在买了房子以后你要入住这个房屋，那么在物业交割的交纳物业费上，那么这些入住房屋的证据包括以后交纳水电费啊暖气费啊等等这些票据你都保留好，说明你是实际的居住人或者是房屋的实际控制人， 嗯， 另外呢如果对房子进行装修，那么你把装修的这些票据也保存好，那么这说明呢你是房子的权利人你才进行装修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把上述资料以及双方订立的建民买房合同协议要起草好，这样的话呢一旦产生纠纷那么你可以有充足的证据来打赢这场官司。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李松的房地产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呢，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在公众号上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的下面段呢，我们刚才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哈，先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建名买房跟大家说完，然后呢会陆续的给大家来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发来了各自的法律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这个建名买房，大家如果必须要这么去做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哈？那下面我们想问大家的是呢，就是房产登记在这个出名人的这种名下，那出名人还能将房屋去卖掉吗？ 我觉得正常的卖它是不太好卖，因为这个房子呢是由实际购房人来居住使用。 嗯， 那么谁要买这个房子，他也得看房子，他一看房子的时候发现 这里边怎么还有 纠纷，还有问题，他可能就不买。 对， 但是呢，如果他给你故意给你使坏， 嗯， 那就可能就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实践当中我遇到过，比如说夫妻之间，他们之间更名啊，因为夫妻之间更名还不用，还是免，还免契税啊，还不用交税，几十块钱的工美费，本来登记在男方名下，那么男方把这个房子登记在，通过交几十块钱的工本费啊，变更到女方名下，然后两口子一离婚，哎，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这种法律的责任啊，就是说这种房产的转移它是可以做的，如果它转移到自己的亲属朋友名下是可以转的。 嗯， 所以一旦要产生这种纠纷的话呢，我建议这个有这种纠纷的朋友在诉到法院的时候呢，最好是把这个房子进行财产保全冻结住，别让他进行任意的这种更名啊，如果他把房子更到其他人名下，你会增加很多的这种诉讼，你会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打吧。你现在要求过户可能过不了，你得先把他这种更名行为打无效掉以后，回来又回复到原出名人的名下，你才能主张房产的过户。 嗯， 你会增加就是比较大的麻烦。 所以记得要做一个这个财产保全。 对对对。 好的。那下一个关于这个建名买房的问题呢，就是说房产证啊，这个登记的这个出名人，如果这个房屋属于这种抵押的这种借款， 嗯， 那实际的购房人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就遇到过。那么我有一个客户，那么他当时也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借一个朋友的名义买的这个房屋。 嗯。 后来呢，他这个朋友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嗯， 他赌博他得借钱，拿什么借啊？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他的朋友名下， 所以呢 他拿这个房子去抵押，找了一些小额贷的公司， 嗯， 贷了好几百万，贷了好几百万以后，那么借出钱来了，然后他把这个钱全部挥霍掉了，那么挥霍掉以后，人家的这些债权人就找上门来了。 嗯， 找上门来以后，人家因为这个房子这个 设的有抵押，那么抵押圈人就是那些小额贷的公司。 嗯， 那么这个朋友，这个我这个找我咨询的这个朋友，他就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如果以后他想过户，首先他要替这个出名人把这些款项全部还清，还清了以后，这个房子才能解除这个抵押。只有解除抵押以后，才具备过户的条件。 嗯， 哎，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呢，我提示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准备买房的，那么千万要，小心，别让他拿这个房子去做这个贷款，因为你做贷款的话，作为这些小额贷的公司，他也不用去看房，他看房本。有的朋友说了，房本他拿不到，房本啊都在我这儿放着呢。实际上，人家到这个房管局重新补办一个房本，三个月就能拿到新的房产证。所以您手里那个房本啊，没准早就给挂失了 啊。 啊，所以你拿着房本并不保险啊。 嗯，好的。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原告啊起诉这个打这种建明买房的这种官司，应当以什么样的一个案由来立案？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说的。 刚才说过了，必须打。其他合同纠纷千万别列成所有权确认的案由啊，否则这个案子没法进行。 没错啊。那还有啊，就是一旦这个出名人反悔，实际购房人怎么样去维权呢？这个其实跟这个案例有点像。 对 吧？啊， 对，我觉得啊，如果进行维权的话呢，要注意几个问题。因为实践当中啊，很多朋友啊，他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那么如果他打这个竞品买房的官司，很多是要通过手里的一些证据，通过推论来认定双方存在这种竞品买房的关系。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出名人反悔的情况下，我觉得作为实际购房人先不要慌张。 嗯， 那么我们保存证据啊，留有证据是我们当前要做的啊最主要的工作。那么一般这个出名人他反悔的时候，他往往会给你讲条件。 嗯， 讲什么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涨了500万了啊，涨了500万了，你分我300万吧，或者咱俩一人一半吧。他会给你谈这个条件。 嗯， 谈这个条件的时候，你不要一听就火了啊，我说凭什么给你300万啊，你不要。先不要火，你慢慢的和他聊，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觉得对方呢，他肯定会把一些基本的事实来予以确认。 嗯， 因为你们双方还没有到打官司那个地步，所以你要沉得住气啊，要沉得住气，尽量的和他多聊。那么通过这个聊，把一些基本的事实确认，比如说钱都是你出的， 嗯， 比如说当时只是用了他一个名，比如说当时双方基于什么情形来用他的名来买这个房。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对话当中，在说着说着都会把这些问题都会说到。 嗯， 那么说到了以后，那么有了这个证据，那么你到了法庭上，你交给法官，法官一听这个录音，他对这个事实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认定。 嗯， 这样的话是有利于维护实际购房人的权益，也有利于法院查明相关的事实。 嗯， 所以录音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证据很重要嘛。 证据很重要， 很重要。 第二呢，双方来的这个短信、微信。这个呢，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这种微信啊、短信呢，也都是证据的一个种类。那么你呢，都要保存好。有一个朋友找我的时候说，我有微信， 嗯， 也有短信，后来我那个手机坏了，全没了。 嗨，这朋友挺逗的啊。 所以我说这些也是没保存好，你录下来以后，这个手机就别用了， 对， 你再换个新手机。 真是。 所以这个呢是有证据，自己没有保存好啊。 嗯。 所以。录音、短信、微信都要保存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做这个诉讼保全。 嗯， 啊，千万不要让他把房子给你转移掉，或者是给你设定这种抵押权。设了抵押权，你得替他还账。他要转移掉，你得再把这个房子打回到他的名下，对你来说都是比较麻烦的。 嗯， 所以一旦要诉讼的话，一定要做一个财产保全。有的朋友说了，哎呦，做这个财产保全，我得提供相应的担保。比如说保全一个500万的房子，我得拿出500万的担保，或拿出500万的等额的房产做担保。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没房子，我怎么办？没关系，现在有一些保险公司啊，他们就做这方面的业务啊，你可以咨询，他们只给你出一个保函，你拿着这个保函就相当于提供了担保。 嗯， 那么这个保函当然你要适当的向这些保险公司交纳相应的费用。 嗯， 所以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呢，因为在几年之前啊，是没有这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方式的出现呢，就是减轻了当事人提供这种担保的这种责任啊，减轻了他这种责任啊。 嗯， 那么交纳一定可能交个1-2万块钱，哎，保险公司提供一个保函，你就能 防止对方来转移相应的房产。 嗯， 哎，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啊。 这样做还其实还挺好的。 对对对， 嗯，很省事儿。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对于这种建兵买房啊，这个因为李律师这个经过了很多这样的一种案例嘛啊， 嗯嗯， 所以有没有一些经验啊？最后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建兵买房这件事儿。 可以可以。那么我们实践当中啊，有一些啊是建兵买房，那么还有一些啊，当事人呢是乱用建兵买房。本来这个案子也能打赢， 嗯， 他本身不是个建兵买房，但他照着建兵买房去打，也有这种， 嗯，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父母出资给孩子买房，比如说把房子，比如说登记在自己子女的名下，自己子女要闹离婚了，哎，父母站出来了，说这房子我是借我孩子的名义买的，这房子是我的， 嗯， 结果诉到法院，法院认定啊，依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存在建兵买房的关系， 嗯， 这个房子是双方夫妻存续意愿取得，应当认定双方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嗯， 驳回父母认定建兵买房的这个诉求，这个诉求打错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建兵买房，实际上父母是出资对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行为， 嗯， 实际上你打出资是最简单的，就证明这个钱是你出的， 嗯， 那么登记在自己子女的名下，那么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那么由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那么这个房子呢算是父母对自己子女的赠与行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父母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房，离婚的时候， 嗯，对， 但是呢你乱用建兵买房，本来把一个能打赢的官司打输了，这也是在实践当中我遇到的一些案例， 嗯， 所以呢不要乱用建兵买房，一定呢找专业的人士咨询清楚了这个案子该怎么打， 嗯， 啊，不该怎么打。那么本来是挺占理的一个事儿， 嗯， 由于乱用建兵买房，那么最终法院认定不了建兵买房，怎么认定啊？你和你孩子打离婚了，你说你和你孩子有建兵买房的合同关系，你让法院认定怎么跟你认定这种关系啊？ 嗯， 所以啊，没必要啊，用这种方式来打官司啊， 嗯。 所以我觉得诉讼策略一定要得当。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详细的， 嗯， 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这个建兵买房的一些情况， 嗯，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不清楚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的第一条信息啊，在一起房产继承的纠纷当中呢，当事人以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丰台法院呢，以犯虚假诉讼罪对曹某提起了一个诉讼，判处其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那记者了解到，这是北京市首例啊虚假诉讼罪的这样一个案件。 虚假诉讼罪，这是咱们首例案件，北京的首例案件。 嗯， 原来这个也遇到过这种虚假诉讼的行为，顶多是按照妨碍民事诉讼来进行处理，现在呢是入刑了，所以大家呢， 嗯， 不要搞这种虚假诉讼， 嗯， 否则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 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个 这容易判刑啊，这不是一般的罚款啊， 对对对， 拘留两天。 对， 嗯，如果你是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一判刑你的公职就没了。 是的，嗯。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啊，父母离世之后呢，亲姐妹却因为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而反目。为了争夺遗产，那姐妹呢是对簿公堂，经过两级法院的诉讼呢，妹妹却并不履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而是私自将房屋进行了过户并变卖。丰台法院认定这个妹妹啊，这个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 哦，这个拒不执行判决生效裁定罪啊，它的一个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判决生效了以后，被执行人呢，他是有这种执行能力的， 嗯， 比如说有还款能力的， 嗯， 但是他就是不履行， 嗯， 那么而且是规避这种执行措施，那么比如说把相应的财产进行转移，情节比较严重的，那么可能要构出这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嗯， 这个呢也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近日呢，王女士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车门呢被人踹出了3个凹坑， 而且存在掉漆问题，修复费用大约是2000元。物业公司收取停车费，声称啊对此不负责。北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物业，对方表示说刚刚得知此事，会承担相关责任的。这个到底这个听哪一方的？ 这个实际上双方啊虽然没签合同，但形成了一种保管合同。 嗯 啊，形成了一种保管合同。那么虽然你只收了可能几块钱的看车费，但是呢你看车期间呢你要妥善保管保管物，这个车就是保管物。嗯、那么保管物在保管期间有毁损，那么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合同的违约责任。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伪造户口本办理房产过户案，房伪造学历入户案，共抓犯罪嫌疑人吧10人，其中7个人已经移送了检察机关来审查起诉。 是，这个伪造，不管伪造户口本伪造学历，不管是伪造什么，它里边要涉及一个罪名。 嗯， 因为你伪造的话就牵扯到公章，有个伪造企事业单位公章罪。 嗯， 那么你不管伪造什么，你要改章，一改章就涉及到伪造公章。 嗯， 那伪造公章可能要入刑，所以大家呢不管什么都不要伪造啊。 嗯嗯，好的，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因为女儿向他人来借款150万元，一对老夫妇呢同意以名下房产抵押来提供担保，然而房屋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他人恶意转卖。近日朝阳法院发布的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近5年受理的涉老年人的这种民事案件当中呢，合同纠纷呢有30%是涉及房产的。 哦，这个呢就主要是老人呢岁数大了，他不太懂。 嗯， 他为什么他的房产被恶意转卖呢？是因为他在提供担保的时候啊，对方呢让他做了一个售房的公证。 嗯， 啊，这个、我一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一个公证书，就是说授权第三方来帮他买卖房产。 嗯， 哎，包括收取购房款项。 嗯， 当你不还这个钱的时候，那个公司或那个人就以这个授权公证书啊，拿这个公证书就把你的房子卖掉了，然后以这个公证书就把房子过户掉了。 所以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 生。对，所以这种法律文书一定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再签字。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就赶紧来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好， 大家有什么样疑问，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看看今天的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啊。美妈问到说，李律师好啊，老人呢留下了一处房产，经过法院调解给了我，那因为其他被告呢没有时间协助我去办理过户手续，至今还没有过户，想问一下律师，那这个有没有有效有时效吗？ 有时效，有时效。一般呢这个调解书你不要超过2年生效后、 嗯、 啊，不要超过2年，然后呢你申请，像你这种情况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不就得了。 嗯， 那么申请强制执行以后呢，如果这个被执行人呢就其他几名被告不配合办理这个过户的话呢，法院基本上就给你出一个裁定、 嗯、 就把房本重新给你做一个更名。 嗯， 所以你这个呢通过强制执行还快。 嗯， 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别超过2年，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就可以。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接受医生的问题，说，请问李律师，说如果这个父母已经订立了遗嘱，身后呢把他们唯一的三居室的其中的一间房子给了大女儿，2间房子给了二女儿，现在父母呢已经过世了，可是呢妹妹迟迟不卖掉这个父母留下来的大三居，也不补偿姐姐相应的这种房款，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他是把其中的一间给了大女儿， 其他后面另外两间给了 二女儿。 嗯， 现在是谁不配合办理卖呢？是二，是哪个？还有三女儿吗？ 没有，就是肯定是二女儿不配合不卖掉嘛，因为那一间等于姐姐的那一间房，他又不给补偿，然后又不给房子、嗯，就这意思吧。 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到法院做一个彻底的分割。 嗯， 比如说，如果你这边是二女儿的话，你就要求法院把这个房子判给你，判给你以后呢，这个房子。因为你是有2间嘛，这2间的话呢就是本来是按遗嘱来进行执行， 他应该是大女儿， 他应该是大女儿是吧？啊，那不管是大女儿还是二女儿， 嗯， 那么你把这个房子判给你， 嗯， 按照遗嘱来执行是吧，然后呢你给对方相应的这个补偿款， 嗯， 那么有了这个判决以后，这个房子就可以更名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你就可以出售这个房产， 嗯， 拿这个出售房产的钱然后补偿给二女儿啊、嗯、你的妹妹就可以了啊、 嗯、 通过法院进行分割吧，把房子判给你、嗯、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事儿。 对、啊、就是还是要让法院先进行一个分割。 对，但是你不能到法院说让法院帮着我卖房吧，那法院不负责给你卖这个房、 嗯、 也不会给你判决卖这个房、 嗯、 法院能给你处理的就是把这个房子判给你。 嗯 那么你给对方钱，然后你就可以卖房、 嗯、 或者是把房子判给对方，由对方给你钱、 嗯、 哎，这个是法院可以处理的、 嗯、 但是不会帮着你卖房。 嗯，好的，来再关注一下宝石的问题，说如果是子女出资首付款，父母名字来贷款买房，说这个没有借名买房协议和子女发生房子纠纷，能算借名买房吗？ 这个要综合各种证据，是吧？子女出首付用父母的名义买房， 这种情况还 这种情况少，大部分都是 父母 贷不下款来借子女的名义比较多一些。 对 啊，那个关键你付了这个首付以后，这个房子还要看几个因素，这个房子到底一直谁在用啊，是不是啊？ 嗯， 然后这些购房的原始票据、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交纳的契税，这些票据包括房产证，谁持有啊，房子谁装修的等等，房子谁控制啊， 嗯， 要结合这些因素来进行认定。单纯这个付首付并不能直接证明借名买房的存在， 嗯， 所以您这个呢还得要结合其他的因素，单看这一个因素，那么李律师不好做这种判定啊。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对，您这个因为一个借名买房不仅仅是看一个首付，后边还要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占据房屋的、装修房屋的这些票据谁来保管、谁来控制房屋、谁来还贷款，这些因素都要进行结合啊。 来看咪咪的问题，说请问李律师啊，说我今年二月份呢网签卖的房子，儿子呢三月买的房子，是直系亲属，可以享用这种卖房减税福利吗？限期是一年之内吗？ 先是卖的房又是买的房， 嗯， 他说的这个税的福利是一个什么税的福利，我没太听明白这一块。 就有的可能大家了解，好像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好像在同是你是换房的这种，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税 亲属之间 税的一个 亲属之间会有这个税费的一些减免，亲属之间啊、亲属之间有的时候过户呢，有的时候他比那个最低指导价要低一些，直系亲属之间。 这个我觉得您直接去税务局问一下就好 了。问税务局吧， 对吧？ 具体情况问他吧。 对、 因为咱主要处理的一些法律问题，税的事他们更清楚、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叮当的问题，说我和买方呢已经通过中介签订了这个买卖合同，我们都是换房，卖了才能买这个自住房。现在买方的京郊的房子还没卖掉，我要等他卖房的钱才能买我的房子。这就属于两边都换 了啊！ 说我担心啊，他卖不掉房子会影响我买房，这怎么办呢？我是把唯一的房子给卖了，想离孩子住得近点，互相能够照顾一点 啊。这种比较麻烦，上次和那个周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就专门讲了一个这种二手房的连环买卖。 嗯 啊，现在比较多，实际当中我们现在接触的比较多。现在的房市呢？应该属于一个低迷的一个时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是换房，那么换房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自己的房子既卖也买， 对 啊，卖的时候呢他得拿着卖房子的钱来付上家啊，就是他买房子那个卖方那个购房款，如果他的买了房子那个人给不了他购房款，他就给不了他上家的购房款，可能会产生一种连环的这种纠纷， 是 这个呢产生纠纷以后就不太好办。那么作为他来讲呢，就是如果你的下家不能及时给你付款的话，你要及时给他解除合同，尽快的把房子卖给其他人。 嗯， 这样的话呢，及时回笼资金来向你的上家支付购房款， 对， 避免违约。 如果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先卖了好。 实际上说是先卖了好。 对， 卖了以后你手里有钱了， 怎么都踏实，你知道吗？ 对，你不着急，万一到了，你也不用担心下家给不了你钱，是吧？你这个，而且你手里边抱着钱多的话呢，有些着急出手的这个业主啊，你呢能付全款，那么你可能价格还买的便宜。 没错，所以这会儿呢，确确实实您就像刚刚李松律师说的哈，就是如果他实在是卖不了，你尽早跟他解除这个 合同 啊、赶紧卖掉别人，卖给别人。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会继续的请这个我们的律师朋友给大家一些讲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明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儿哈。我们明天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